我的爱，我的爱，我的爱。

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做到，不怕危险困难，我奔向我的梦想，看准目标就出发。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哟，

1332011125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我不要将你多帮助一秒，我也知道天空多美妙，请你替我叫一瞧。天上的风筝哪儿去了，一眨眼不见了，谁把它的线剪断了，你知不知道。从前的我们哪儿去了，路太远我忘了，如果你想飞我明了，你自由也好，我不也知道天空多美妙，请你替我叫一叫。

否就能理解了一切？原来代替你亲吻我的脸，我的世界忽然冰天白雪，不知之间还残留你的昨天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Baby, you love me. 你就一岁一三角关系会不会流行，需要一种机器扫描不让你能能念念、啊、有没有别人和你在玩电子情绪的游戏，真的忘记 Kiss me 是多久前的事情。 Baby you love me but my heart's breaking when I dream you kiss me you kiss me。